来一跤、在秋江有一位爱钓秋鱼的老鱼在房中对秋容，怪不得素玉登高，这不欧阳堂江。哎，那果然是秋天来。猛听得大官圆乱轰轰，鼓儿打得咚咚咚，锁那吹的公车公云罗敲的这么叮当响，炮筒吹的嗡嗡嗡，先吹一套合欢令，后吹一套喜冲冲，苏静回避台词面，藤子金枪摆几层，金光月府朝天灯，鹦鹉鹦帆鹦照鹦牛角，灯点着蜡羊角，灯喜字红，上打一把三元伞，下照着八抬大轿满天星，林黛玉见此光景，弄将我来。